时间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生活当中呢，千万不要等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才选择顺其自然，不要因为心无所事才被迫随遇而安。很多人和事是你必须要路过的驿站，你会尝遍人生百味、世间百态、人情冷暖，历经爱恨、成败、聚散、纠缠等等等等。可是终于有一天，你也会明白，这所有的经历都是通向觉悟的必经之路，都是帮助你寻找永恒、快乐、真我、清净的良药。 的名字叫做秋。

我到我终于明白属于我的不用哀求，感情不是拿来热搜，美丽即将变错漏。 Let me go， 不要深扰，给我一个继续难过的理由。 Let me go， 不要深扰，给我一个放弃快乐的理由。 Let me go。分手太荒谬，你还不够。 Let me go， 不要 say no， no say no， 给我一个继续难过的理由。 惊喜关于爱情，我只没有